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喜浦地区畜产基地建设工程，他查看了平康肉类加工厂、爱国牛牧场等各处。他在现场主持协议会，并讨论了畜产基地正常经营管理方面的对策。此外，朴凤柱总理先后考察江原道育苗厂和渝剧综合厂建设工地等处，并强调全道干部和劳动群众要在自豪地迎接万里马先驱大会的斗争中坚持发挥先锋作用。